大卫传的第十讲，我们刚刚讲完罗马书，现在又来讲大卫传。罗马书是充满了神学，大卫传旧约呢很多的故事，我们由故事当中来到探索神学，来到看旧约的故事教我们什么的真理，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到。今天会讲撒母耳下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之前我们讲了撒母耳上有关大卫的故事。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处事正确的目的和抉择。我们每个人做事都有我们的目的，都有我们的动机。你说不是啊，牧师，我做事完全没有动机，完全没有目的的。哇，那你就盲目做事，盲目处事，那就很危险的，是吧？我们每个人做事都有目的，都有动机。今天我们会见到一共有四组人，他们做的事都有他们不同的动机，有不同他们的目的。去到最后，我们就会回来看看这一位合神心意的人，这位大卫，在同样的事道他会做些什么事，他会有些什么回应，为什么他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来看这点。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其实撒母耳上和撒母耳下都是同一部书。我们刚刚讲完撒母耳上，讲了很多有关扫罗的故事，是吧？扫罗的崛起，扫罗的死亡。现在去到撒母耳下，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大卫的身上。我们见到第一至三章，大卫将会登上犹太人的王位。然后在撒母耳下的四至六章，我们见到他会登上以色列人的王位。他统治犹大国一共七年半，登上了以色列的王位，他再要统治33年，所以他一共统治以色列人40年。去到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神仲和大卫来到立约，将会给他有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去到永远。在这部书撒母耳下，我们见到大卫真的很关心神，将神放在首位。他关心神的约柜，他关心神的圣殿。大卫在他身上是有很多军事上的战绩，他亦都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军事领袖。今天我们的大纲很简单，一共五点，一至到四点就是讲有四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就是好像一个亚玛力人，他去到大卫那里，他告诉大卫，他说扫罗是我杀死的，我已经帮你报了仇。他这样做又有什么目的呢？我们看看第二种人，就是基列亚比人。记不记得基列亚比人？他们走到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抢回来，记不记得被腓利士人抢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在这羞辱的尸体。这些基列亚比人就抢回这些尸体回来，但是最后他们又作出什么的决定呢？第三种人就是押尼尔。押尼尔是扫罗的元帅，扫罗死了之后，他又会作出什么的决定呢？还有第四种人，就是好像伊斯波切。伊斯波切是扫罗第四个仔。哇，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愿意是被押尼尔将他成为傀儡，将他拱上去的王位。究竟他又为了什么呢？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回来看，如果大卫面对同样的事，他会怎样来到回应？他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学习大卫，看看他怎样来到回应。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在撒母耳下第一章讲到扫罗的死讯。在圣经里面，扫罗的死是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一个版本是他自己自杀，倒在他自己的刀下。在撒母耳上的31章和历代志上的10章都是讲他自杀的。但是另外一个版本呢，现在杀出一个程咬金，这个亚玛力人，他居然说是自己杀死扫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若果真的这个亚玛力人杀死扫罗的话，那就报应循环了。因为神叫扫罗杀晒亚玛力人，将他们赶尽杀绝，在撒母耳上的第15章。但是扫罗没有做到，如果他现在真的被亚玛力人杀死，那就真的报应循环。但是有人说，喂，牧师， 啊，所以我话圣经就充满矛盾噶啦。你睇呢度又嚟啦，吓、啊、两个唔同嘅版本，一个话佢自杀，一个话亚玛力人杀死佢，边个先至系正确嘅版本啊？嗱，其实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系呢个亚玛力人根本喺度讲大话，佢去到嘅时候，扫罗已经死咗。他为了要邀功，所以就自认说他杀死扫罗，希望能够得到奖赏，这个是其中一个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呢，他去到的时候扫罗真的未死，扫罗倒在自己的刀上，但是未死，奄奄一息。他见到腓利士人就快追赶到来，他不想落在腓利士人的手上，所以见到这个亚玛力人，他说你快点杀死我吧，而这个亚玛力人真的杀死了他。所以绝对圣经是没有矛盾。嗱，这个亚玛力人他说杀死扫罗，他的动机是什么？很明显就是为了要邀功，是吧？他以为讲给大卫听扫罗的死讯，大卫和他的手下就会怎样？哇，欢喜到不得了，被人追杀了十几年，现在卒之这个仇人死了，是吧？哇，还不奖赏这个亚玛力人吗？是吧？但是这个人似乎完全不认识大卫，大卫从来没有当扫罗是他的敌人。当这个亚玛力人见到大卫和他的手下撕裂衣服哀悼扫罗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他甚至我相信他开始惧怕，喂，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哇，这个人真的索油索着火水，引火自焚，招来杀身之祸，大卫立刻将他处死。那你说大卫为什么要处死他啊？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卫说不可伸手害神的受膏者。大卫有两次自己可以杀死扫罗，他都没有做到。现在你是谁啊？一个亚玛力人居然胆敢伤害神的受膏者，是吗？所以这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死有余辜，这个是第一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根本没有将扫罗和他仔的尸体来到保护他们，是吧？没有殓葬扫罗和他仔的尸体，以致腓利士人能够拿到尸体来到残害尸体示众、啊、以致羞辱尸体。大卫说你应该起码保护这些尸体，甚至将他们殓葬，但他没有做到，这个是第二样的罪。还有第三个罪呢，我相信这个是最重要，就是神下命令所有犹太人要将亚玛力人赶尽杀绝。这个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和申命记的二十五章，我们见到亚玛力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仇，亚玛力人的确做了很多不为神喜悦的事，所以神要将他们赶尽杀绝。扫罗没有做到，大卫说你不做我来做，等我杀死这个亚玛力人。所以一共是有三个原因，这个人引火自焚。其实他还怎样？虽多口，是吧？亲口承认自己杀死神高抹的王。在撒母耳下的一章十六节，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亦都好像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有一个主人对他的恶仆所讲的话，他的恶仆明明知道他的主人是严厉，但是仍然都是犯罪。这个主人说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在诗篇的101篇7至8节也都说，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的眼前。我每日晨早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这个人居然去到大卫的面前夸口说自己犯了罪，他死有余辜，他是罪加一等。于是大卫就作了一首的哀歌来到纪念扫罗。哀歌就等于是挽歌，挽歌是这个丧礼的时候你唱的歌，叫做挽歌。我在说讲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都讲过哀歌和挽歌。 其实你不要以为只是旧约有，新约记不记得我讲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第七章我都说保罗写了有爱歌在那里，记不记得？保罗讲什么？我不明白我不爱的东西，我所恨恶的我就做了，我反而我愿意做的我是没有做到，我真苦。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爱歌。其实东方人的社会都很喜欢用歌曲来到纪念他们的事迹，无论是快乐的无论是悲哀的。这个就是原因，我们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在北京有什么？有京剧，是吧？在广东呢有粤剧，有大戏。在上海呢有黄梅调，是吧？还有很多山歌，啲人彼此对唱，就是怎样纪念那些民间的事迹。在旧约我们知道有摩西之歌，摩西之歌也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是作了一首摩西之歌来到纪念神的恩典，这个是赞颂神的。但是有另外一个的摩西之歌呢，在申命记的三十二章，在那里神其实预先知道以色列人是会反叛，所以已经在那里，在申命记的三十二章叫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这个可以讲得是一首哀歌。另外呢，在旧约有很多的先知警告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讲出来的话都好像哀歌和挽歌一样。这些的经文在很多的先知书里面我们都见到。大卫作了这首的哀歌来纪念扫罗，有什么的目的？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证实前政坛已经是结束了，现在有一个新的政坛。第二个目的呢，是给人有个表达的方式，例如是向以色列王向扫罗来到致敬。还有第三个原因呢，给人见到大卫他是有感情的，而且他是很宽宏，他愿意原谅扫罗。大卫下令所有犹太人都要唱这首的哀歌。来住撒母耳下的二章十八节，我们见到这首的哀歌被称为公歌，而且是记录了在阿撒尔书里面。阿撒尔是什么意思？是正直的意思。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和撒母耳下的一章，我们见到阿撒尔书。阿撒尔书是一部的诗歌，是纪念以色列人有伟大的事迹的时候就会放在这阿撒尔书里面。现在大卫居然将扫罗的事迹放在阿撒尔书里面，给我们见到他很尊重扫罗。在这个公歌里面有一节的经文重复出现，就是勇士何以倒下。这个重点就是讲到虽然扫罗和他的仔是死了，但是他们是勇士。大卫纪念他们，讲出他们的勇敢，讲出他们是愿意为国来到捐躯。注意在这些的哀歌里面，大卫没有数算扫罗的罪，虽然扫罗犯了很多罪。这个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记不记得有个信心的龙虎榜？这个信心的龙虎榜上高讲了很多有信心的人，但是其实在这上高如果你注意的话，有很多人都有瑕疵，有很多人都不足，就是好像参孙一样。但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没有讲到这些人的罪，只是讲到他们的信心。现在大卫作这首的哀歌都是一样，大卫就叫犹太人是要唱这首歌来到纪念认识扫罗，他就是他们的领袖。我们真的见到大卫对他的敌人非常之宽宏，正如就是在树箴言里面二十四章十七节所讲，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比着我们就不会了，是吧？你和我，哇，这个人追赶了我这么久，现在死了，我还不唱衰他？我们中国人会做什么？鞭尸，是吧？很兴就是鞭尸。但是大卫有没有鞭尸？他没有鞭尸。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谦卑， 佢宽容，佢信靠神，佢知道一切都掌握喺神嘅手里面。佢叫人民嚟到系哀悼扫罗，嚟到认识扫罗。其实喺恕我哋哀悼痛苦嘅时候，就系最好学习嘅时候。嗱，点解啊？诗篇嘅119篇嘅71节都话俾我哋听：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嘅律例。好多时当我哋哀悼嘅时候，我哋就会学习到我哋应该学习嘅功课。呢、这个就系原因，点解大卫叫以色列人哀动扫罗？咁你话喺度哀悼当中，以色列人能够学到乜嘢？如果我们注意在《诗篇》的106篇的15节，讲到有很多人向神苦苦哀求，希望得到一些东西，是这么哀，是这么哀，最后神说好啊，我给你了，但是未必是一件好事。很多时当神给你苦苦哀求你要的东西，未必是好事。扫罗就是一个例子，以色列人苦苦哀求要有一位王好像他们的邻居一样，但是最后神给了扫罗给他们，结果扫罗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来到做尴尬。在这些口哀歌里面有5次用到何景这个字，其实我讲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都有这个字出现，何景在哀歌里面时时会见到，一次在撒母耳下的1章19节，有2次在25节，有2次在27节。嗱，呢3节的经文就将成首的公歌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大卫讲到对扫罗的敬意。在撒母耳下的1章19节，大卫说：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有没有见到大卫几尊敬扫罗，叫他做尊荣者？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王，他就是他们的荣耀。大卫叫他们将荣耀给回扫罗。经文说扫罗在山上被杀，但是原文是高处。有人说这个高处是哪里啊？就是基利波山，就是最后那场的征战导致扫罗被杀。但是亦都有人说这个高处就是神将扫罗在他高高在上的王位将他拉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是爬得越高越好，但是爬得越高可能就跌得越惨。在恕撒母耳下的1章20节，大卫说：不要让敌人知道，免得他们欢乐钳夸。记不记得大卫第一次去到腓利士人那里？哇，那些敌人，那些腓利士人知道了以色列发生什么事。他们在唱着以色列人唱的歌，是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大卫说：喂，现在这一场是伤心的事，不是我们打赢敌人，是伤心的事，不要让敌人知道。这首的哀歌没有讲出扫罗的罪，我刚才讲过。大卫被扫罗追赶了10年有多，由城市追到去旷野，由旷野追到去山洞，由犹大国追到去腓利士人的地方，大卫居然对这些事绝口不提。他还说什么？他说扫罗是一个勇士，是吧？他讲出扫罗的战绩，他是尊敬扫罗。在撒母耳下的1章23节，他说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不单止讲出扫罗和约拿丹的战斗力，他还讲出扫罗和约拿丹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扫罗再生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卫的事以致扫罗和约拿丹是有冲突，但是大卫现在已经不提这些事，只是说他们父子相爱。在撒母耳下的1章24节，大卫鼓励以色列人的女子：你们要为扫罗来到哭泣。为什么啊？大卫说若果不是扫罗的话，你们哪有穿得那么漂亮啊？哇，你看现在你们穿到绫罗绸缎，穿到那么漂亮，就是因为扫罗带领你们得胜，带领你们有荣华富贵。 我话呢首哀歌有两个部分，除咗大卫对扫罗有敬意，第二个部分佢讲出佢对约拿单嘅爱意。大卫好爱约拿单呢、这个我哋知道，约拿单亦都好爱大卫。嗱、这、呢个唔系男女之间嘅爱，呢、这个系友爱。大卫同约拿单仲立约，愿意为对方嚟到牺牲。而家大卫就是为了愿意为他牺牲的约拿单来到是哀动。这首的哀歌大卫没有讲到扫罗是一个非常之属灵的人。其实扫罗根本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大卫非常之忠恳，他没有讲大话。他只是说扫罗是一个勇士，他只是说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得胜，这些全部都是事实。大卫没有加盐加醋讲扫罗。跟现在很多的 eulogy 有很多的追悼文很不同。在现在来讲，一个人可能大奸大户，当他死了之后就怎样？那些人讲到他天上有地下无，跌落水噔一声，是吧？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他讲出来的话全部都是照着实话来讲。其实大卫登上以色列人的王位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象。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一个牧羊人，而耶稣基督呢，当他来到世上亦都是以谦卑的身份，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说自己是好牧羊人。耶稣基督是私底下受洗，被施洗约翰来到受洗，为他受洗之后有圣灵好像甲子降在他的身上高抹他。这个高抹就正是好像使徒行传的十章三十八节讲，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是给他的一个高抹，是给他力量，但亦都是他王的象征，就好像高抹王一样。他好像大卫一样被神高抹了，但他仍然要等候才能够登上王位。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是他等候的时候。现在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手边，他是没有王的身份，他绝对是已经高抹了，但他仍然要等候。等候什么啊？等候他再回来的时候。现在在世上有撒旦仍然阻挡神的工作，敌对神的子民，就是好像昔日在说大卫的时候有扫罗，是吧？敌对大卫的工作。但是有一日耶稣基督将会回来，在世上来到掌权，撒旦是会被捆绑有一千年，耶稣基督会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来到统治，他就是等待这一日。现在我们时时用主祷文来到祷告，耶稣基督教我们要怎样祷告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是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求神快啲系使到呢个国系降临，使耶稣基督系会翻嚟，系带领我哋进入千禧年国。呢、这个就系呢一个祷告啊呢一段经文嘅意思。嗱，扫罗死咗之后，大卫成为咗以色列人合法嘅王，所以佢唔能够再留喺洗格拉，因为洗格拉系敌人嘅地方。嗱，尽管呢一个亚吉王呢一、这个腓利士人嘅王，可能佢仲认为大卫是他的手下，但是大卫已经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来到统治他自己的人民。换着你和我，扫罗死了我们会怎样？哇，快点登上王位。但是大卫怎么做？他求问神的旨意，他不是说一脚希望登上王位，他求问神的旨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求问神的旨意，但相信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好像撒母耳上二十二章，他是问先知加德去寻求神的智慧，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他有可能是叫加德先知来到寻求神的旨意。另外一个可能性呢，他是叫祭司亚比亚他用以弗德来到问神，这个就好像撒母耳上二十三章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寻求神的旨意，神就叫他回去犹大国。大卫属于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吧？即是叫他回到他的家乡，亦都是去到希伯伦这个地方。 希伯伦是在树洗格拉二十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希伯伦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亦都是一个政治的中心。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亚伯兰在树那里筑坛献祭给神，与神立约，亦都在那里神帮亚伯兰和撒来改名成为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吗？亦都是在树希伯伦的附近，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都是葬在那里。哇，有人说喂，雅各最喜欢的不是利亚，最喜欢的是拉结，为什么会跟利亚葬在一起，不同拉结？如果我们记得创世纪的故事，在树去伯利恒的路上，拉结怎样死了，是吧？拉结死了，所以葬在伯利恒的路上。雅各一生人最喜欢就是拉结，最后他都不能够跟拉结葬在一起。当年探子进入迦南地，他们窥探的地方就是希伯伦。大卫和他的手下不需要再逃亡，不需要再受苦，他的手下可以跟大卫一起来到统治。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写照，将来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这个世上，会登上大卫的王位，我们都会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到掌权。大卫回到希伯伦，犹大的长老就高立大卫为王。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这个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撒母耳高立大卫是证明他是被神拣选，今次高立他成为王是成为犹大王。在树基利波山这一场的战争之前，很多便雅悯支派、加德和马拿西支派的勇士都来投靠大卫，这个是大大增强了大卫的军力，这个对他日后团结不变的支派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有一件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大卫他得到了拿伯的产业，不单止娶了亚比该，拿伯的太太还拿了拿伯的产业。拿伯的产业在哪里？在树马云，马云在树希伯伦南边七里的地方。将来大卫建立犹大国，这些的财产、这些的资源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讲了很久才讲了第一类的人，就是这个亚玛力人。他说他自己杀死了扫罗，他是为了什么？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二种的人呢，就是好像基列亚比人。基列亚比人就是将扫罗和他仔的尸体抢回来的那班人。大卫成为了犹大王，他第一件事就去奖赏基列亚比人。他说你们做得好，而且他向他们强调，扫罗和你们立的约给你们的恩惠，我是接单全收，你们从扫罗得到的恩惠一样会从我的身上能够得到。但是很可惜，基列亚比人是属于加德支派，日后我们迟些会见到他们投靠了亚尼尔，投靠了扫罗的后人，和大卫来到对敌。大卫被高立成为犹大王，他是三十岁，他成为犹大王七年半，然后他才会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再做三十三年的全以色列人的王，一共是做了四十年。神呼召大卫不单止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亦都成为他们的什么？牧羊人和属灵的领袖。这样是扫罗一生以来从来没有做过。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王，但他从来不是以色列人的牧者，他从来不是以色列人属灵的王。这里亦都给我们见到基列亚比人他们怎样投靠错了人，是吧？他们投靠扫罗的后人，他们应该见到大卫先至是属神的人，他们应该投靠大卫。所以第二种人，基列亚比人，他们处事的目的是什么？是关系。扫罗对我好，我就对回你和你的后人好，完全是讲关系而不是看神。 嗱，呢个就系第二种人。仲有第三种人呢，就系亚尼尔。嗱，喺呢个时候，亚尼尔系可以讲得系其中一个主角嚟。亚尼尔就系扫罗嘅堂兄弟，佢系扫罗嘅军队嘅元帅。嗱，大卫杀死哥利亚，系亚尼尔带佢去见扫罗。亚尼尔亦都跟随扫罗嚟到追杀大卫十几年。嗱，如果亚尼尔愿意接受大卫，愿意接受神嘅旨意，其实可以避免一场好大代价嘅一场内战，就系因为佢冇做到。以色列有一场嘅内战，有成七年半咁多，伤亡惨重，损失有好高好高嘅代价。嗱，点解亚尼尔唔肯接受大卫？又有三个原因。第一，又系关系，佢同扫罗有关系，佢系扫罗嘅堂兄弟，就系好似嗰啲基列雅比人讲关系。哇，扫罗待我好，我咪待扫罗好咯。但系另外又有一个原因，就系记唔记得喺撒母耳上嘅26章，大卫第二次有机会杀死扫罗，佢冇做到，佢净系偷咗扫罗嘅一支枪同埋佢嘅水袋，然后走到去哈基拉山嘅山上，指住扫罗嘅营地嚟到大骂。佢闹乜嘢啊？佢话亚尼尔失职啊！佢话：喂，你都唔能够保护你个王啊！你喺你个王嘅枪同埋佢嘅水袋都系我嘅手上。嗱，呢件事令到亚尼尔好嬲，好嬲。佢记仇，佢永远记住大卫，所以佢唔投靠大卫。嗱，呢个系第二个原因。仲有第三个原因呢，大卫已经有佢嘅元帅啊约押。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大卫已经有了元帅，所以亚尼尔不投靠大卫。亚尼尔作出决定又是为了什么？他做事的目的又是什么？当然是关系，好像基列雅比人一样。还有一个原因呢，他记仇，他记得大卫说他嘲笑他羞辱他，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大卫成为了犹大王之后仍然要等待七年半，就是因为亚尼尔他是拥立了扫罗第四个仔伊斯波切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其实亚尼尔在这七年半里面他所做的事根本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尚且不是为了以色列国的利益，而是为了什么？是他自己的利益，是他私人的恩怨。以色列人曾经要求神赐给他们一位好像邻居一样的王，而这位王就是扫罗。当他死了之后，他们居然又拥立扫罗的仔来到成为他们的王。伊斯波切就是我们要讲第四个人。伊斯波切是扫罗第四个仔。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扫罗带了他三个仔上战场，三个仔都死了，有人说为什么他不带了这第四个仔去呢？亦都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你迟些会见到这个仔真的很没用，你带了他上阵可能还累事，所以扫罗没有将他带走，留在后面。第二个原因呢，他请了撒母耳上来跟他讲说话，撒母耳怎么说？你和你的仔都会死在战场的听日，所以扫罗可能想着，哇，我带几多仔就死几多，是吧？我不如留一个仔是继后，不需要是全部死了。所以亦都有原因，他就留回这个仔，没有带去战场。这个仔伊斯波切是将军拥立他，他从来未被神高抹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在历代志上的八章三十三节，原来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名叫做伊斯巴力。记不记得巴力啊？是迦南人的神来的。哇，伊斯巴力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人啊。你说牧师你有没有讲错啊？巴力怎会是耶和华的人啊？其实巴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是主的意思。当以色列人接纳了这个迦南人的神，他咪将耶和华代咗落去主嗰度咯，系嘛？咁咪以为呢个名字就系耶和华嘅人，其实系迦南神嘅一个名字。嗱，呢个亦都可能点解扫罗日后帮佢嘅仔又改名， 因为始终都是迦南人的神，他不想个仔有这样的名字，改了去伊斯波切。但是伊斯波切的名字都不是那么好。伊斯波切什么意思啊？羞愧的人，羞辱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扫罗会为自己的仔改过这样的名字。圣经没有讲很多关于伊斯波切的事，但是很明显他是一个傀儡。一个这么没用的人，哇，你登上王位你不怕？为什么他又会肯登上王位啊？因为他想继承他自己爸爸的王位，是吧？将他爸爸的名字流传下去。我们见到亚玛力人是为利，这个人呢是为名，是吧？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于是亚尼尔就带领伊斯波切渡过约旦河，去到约旦河的东边，在基列雅比南边15里的马哈念建立了他们的首都。马哈念是利未人的一个城，所以比较安全。哇，那你说，喂，平时以色列人的领土在约旦河的西面，为什么他要走到东面呢？当时可能在西面全部都是腓利士人的势力，所以很危险。迟些当腓利士人的势力被减弱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伊斯波切的势力扩张到去亚舒利。亚舒利就是亚切支派的地方，在以色列的北边，亦都去到耶斯列和耶斯列的平原，在以色列的中部，去到以法莲和便雅悯，就是以色列人的南边。由此我们见到其实伊斯波切的势力已经遍布全个以色列。那你说大卫呢？在犹大支派，这个就是属于他的支派。其实我们见到以色列不是去到所罗门之后先分为南北国，在大卫的时候已经是有南北国，北边是被伊斯波切来到统领，南边的犹大国呢是大卫。这个在公元前的1005年已经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两军就对阵，亚尼尔和约押的军队在一个基片的水池来到相遇。基片就是在便雅悯支派，在树耶路撒冷西北大概6里的路，那里有一个水池，有一个废墟，去到耶利米的时候仍然都存在。两个军队就怎样，在水池的两边来到扎营，没有一边的军队愿意先发制人，他们都想看清楚形势，不想是妄动。于是亚尼尔就向约押建议，他说不如这样，两边都派点年轻的士兵出来打个肉搏战。这个肉搏战这个字原文的希伯来文是玩耍，玩一下吧。其实这个不是玩一下，照现在来讲可能说，喂，我们较量一下，或者武侠小说会讲什么，过两招吧，我们一起来过几招吧。在军事的背景下，年轻人就是讲那些职业的士兵，其实这些的玩耍不是玩泥沙，分分钟搞出人命的。记不记得大卫和哥利亚，他们就是做这些的玩耍。那你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军事的竞技，有什么用啊？有4个用途。第一就是打仗很紧张，很危险，很紧张的嘛。他们要做这样的游戏出来松弛一下神经。第二呢，可以表现一下每个人的实力。第三呢，是可以挑起的仇恨。任何一方若果有死伤的话，哇，会引起他那方的非常之的仇恨，是吗？第四呢，是能够解决双方的问题。这个就是大卫和哥利亚他们的玩耍，是要怎样派出两个人来到玩耍，边边赢了就怎样，边边话事，边边得到胜利。但是很可惜，腓利士人是没有遵守到他们的诺言，当他们的统领哥利亚死了之后，他们仍然没有投降到。于是我们见到两边的军队就在水池，在那个废墟那里来到是搏斗。以色列国派出12名的便雅悯支派的士兵，约押呢派出12名犹大的士兵，结果怎样，两败俱伤，24个人全部死了。于是由那天开始，那个地方被叫做什么啊？ 希利格哈造林，就是说利刃之地、匕首之地，哇，那里充满了锋利的武器，所以全部的人死了。死了之后是怎样？鸭利尔和约鸭就要真的对阵了，不能够是靠这些人玩耍，是做出一个结果边变胜边变负，他们就会真的打场仗。结果这场仗非常之激烈，鸭利尔是打输了，于是他就逃跑，结果就被约鸭来到追赶他。约鸭是谁？是大卫的妹妹洗鲁雅的仔。洗鲁雅一共有三个仔，约鸭可能是大仔，阿比西和阿撒克就是他的弟弟，而阿撒克可能就是最年轻，年少气盛，一马当先，是吧？他跑得最快，好像野鹿一样就追住鸭利尔。为什么追住他啊？哇，能够拿到对方统领元帅的盔甲，哇，这个是荣耀。所以他穷追不舍追住这个鸭利尔，但是他没有经验。鸭利尔最初不是想杀死他，他翻翻转头，他说：喂，你不要追我啦，地下这么多死亡的士兵，你拿他们的盔甲当你的战利品啦。但是阿撒克不肯，继续追住他。跟住鸭利尔怎么说？喂，你不要搞了，我认得你哥哥的，我知道你哥哥就是大卫的元帅，是不是我们两家都认识的？我不想杀死了你，成为血仇，变成两家是有仇怨。但是阿撒克仍然不肯继续追住他。鸭利尔就怎么突然间停低，他支枪的后面原来是很锋利的利器来的。为什么你说支枪的后面有利器啊？其实你看看中国人的枪都是一样的，古时的枪。为什么啊？哇，你成日攞住支枪好攰噶嘛？你休息嘅时候点啊？将支枪插喺个地下度。如果你留意嘅话，喺《撒母耳下》嘅第一章，当个亚玛力人见到扫罗嘅时候，佢做紧乜嘢啊？佢系笨住自己支枪啊！嗰支枪好明显系插咗喺个地下度，好似张凳咁有个 pan 啊，俾佢可以倚靠住。哇！当呢个阿撒克继续向前冲。而鸭利尔停低就点啊？呢支枪嘅背后刺入佢嘅腹部，由后边穿出嚟。阿撒克当场就毙命。跟住鸭利尔话：喂，打完仗啦，有结果啦，你哋唔好再追住我啦。当然，约鸭同埋阿比西就唔肯啦。而家仲多咗个原因要为弟弟嚟到报仇，系嘛？继续追住鸭利尔，去到一个叫做基亚。就是面对住亚马山的地方，鸭利尔的援兵到，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将他救了，还建立了一个非常之坚固的阵地来到保护他。现在已经我们不知道基亚或者是亚马山在哪里，相信就是基片的附近。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追击这一段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最后鸭利尔是得到救赎。鸭利尔于是透过个山谷向约押的军队来到叫骂，讲出了三个问题。他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这个是第一个，即是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为什么你还要追赶着我？第二个问题呢，你岂不知道终究必有苦楚吗？你难道真的要搞到两败俱伤，伤亡惨重，你才肯收兵吗？第三个问题呢，你要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他居然叫自己做约押的弟兄。约押亦可能知道大卫的心意，大卫是以和为贵，起码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大家都是以色列人。于是约押就怎样？鸣鼓收兵，他吹响号角收兵。他跟鸭利尔说，他说只有神知道，如果你不说这话，我的士兵一定会追赶你直到天亮。这一场的真战就完了，但是整个战争是会继续，是延迟有成七年半那么多。我们看到鸭利尔就漏夜回到去马哈念他们的首都，而约押呢是回到去希伯伦，但他们在路上撞了阿撒克在树伯利恒，这个伯利恒就是他们爸爸的坟墓的地方。 撞咗阿撒克之后，佢哋通宵达旦系赶翻去希伯伦，但我相信佢哋喺路上都系倾紧点样可以为佢哋死咗嘅弟弟嚟到报仇。嗱喺呢场嘅战争，北边嘅军队一共死咗360嘅士兵，就系、是、伊斯波切嘅军队死咗360嘅士兵。大卫咧只系死咗20个士兵，系包括咗阿撒克喺里面。其实呢个已经可能系一个兆头，最后大卫系会得胜。有冇见到个人数非常之嘅悬殊？虽然阿扫罗系有好大好大嘅地方嚟到资助佢。嗱喺最结束嘅时候，呢个系最重要。我哋见到有四组嘅人，佢哋做事都有佢哋嘅目的。嗰、那个亚玛力人佢做事系为乜嘢啊？好明显系为利，佢系要邀功，系为咗自己。大卫呢，他完全是服从神，他说我不可以伸手害神的受膏者。而这个亚玛力人因为他是伸手害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将他杀死。另外杀死他的原因呢，也都是服从神，因为神叫犹太人将亚玛力人赶尽杀绝，所以大卫给我们见到绝对是听神的话语，服从神。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基列亚比人他们做事的原则目的是什么？搞关系，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搞关系。现在有很多教会都是的，他们不是看神的，他们是看什么？看人。所以很多时候会搞出教会，又搞出有很多的分裂。若果基列亚比人是看神的旨意，他们就不会投靠扫罗的后人。大卫呢刚刚相反，他是忠于神。他在诗篇的27篇，他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保障，我愿意是永远住在神的圣殿里面。这个就是大卫，他不看人，他是看住神，是忠于神。还有第三种人呢，押利尔、他做事的目的呢，又是因为大卫讲了一句话激怒了他，羞辱他，所以他就不投靠大卫，又是为了自私自利。大卫就刚刚相反，去到撒母耳下的第16章，迟些我们会见到，当他被自己的仔亚沙龙追到他穷途末路，有一个扫罗的亲人叫做士梅走来闹到大卫狗血淋头。哇，大卫的手下很生气，要杀死这个士梅。大卫怎么说？不要碰他呀、是耶和华藉着他跟我讲说话。有没有看到不同的地方？押利尔被大卫闹了之后记仇，是吧，憎死大卫。但是大卫呢，有人闹他，嘿，是耶和华对我讲说话、你们不要伤害他。大卫愿意聆听神。还有伊斯波切呢，我刚才讲过他的抉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流传他爸爸的皇位，为了名。但是大卫呢，他永远是高举神的名。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的17章45节，他迎战哥利亚，他怎么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有没有见到啊？他永远是以神的名为重。这个就是大卫和这四组人不同的地方。这四组人为的是什么？为名、为利、为关系。大卫呢，他是服从神、忠于神、聆听神、高举神，所以他才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你说，喂牧师、你今天讲撒母耳下1章2章，我都没有见到大卫做这些事、你看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撒母耳下的2章1节，大卫问耶和华说，我想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跟着怎样？大卫说，我想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想希伯伦去。大卫不单止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说神说你去犹大啦，咁大卫就说等我找个城呢，我喜欢哪个就哪个，甚至去哪个城他都打烂沙盘问道笃，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大卫，忠于神、服从神、聆听神、高举神。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謝你是讓我們是有撒母耳下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有四種人，他們都有不同處事的目的，他們都是為了自己自私自利，為了自己的名利，為了關係，而不是尋求神。但是大衛來講就剛剛相反，他願意服從神，忠於神，聆聽神，高舉神，因為他就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大衛不是沒有罪，當他是投靠神，當他是尋求神的時候，他是一個屬靈的人，但是遲些當他離棄神的時候，他同樣是會犯罪。但是願意我們都能夠學習大衛的好處，就是他願意是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願意我們都能夠是好像大衛一樣，繼續持守住你的真道，繼續行在你的旨意裡面，以致你回來的時候能够称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